叔叔，您看这张照片拍得棒吗？ 嗯，不错不错。嗯， 受您的影响，我觉得现在我对摄影越来越着迷了，拍得越来越好。 我看我们小明啊，可以办摄影展了。 我要是能办摄影展，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亲爱的叔叔王楠先生。 这小子油嘴滑舌的。 叔叔，这可是我的真心话。 那好，那我明天回上海跟你联系联系摄影展的场地。 啊，叔叔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就我这水平怎么开摄影展啊？什么？叔叔，您明天就要回上海啊？ 是啊，我的假期结束了，要回上海开几个重要的会议。 可是叔叔，您怎么还没订火车票啊？ 哎呀，我忘了，瞧我这记性，昨天还想着订票的事儿呢。我这就去订票。 叔叔，您等我，跟你一起去。叔叔，要是火车票没有了怎么办？ 那我只好坐飞机了，不过叔叔还是愿意坐火车回上海。 我也愿意坐火车，又便宜又方便，在火车上睡一宿，第二天一早就到了。 是啊，现在很多从北京到上海的车次都是夕发朝至，特别方便。 哎，叔叔，我们到了。 你好。 你好，我想订一张明天去上海的软卧票。 好的，请稍等。对不起，软卧车票没有了，您看硬卧可以吗？ 那好吧，就要硬卧吧。 叔叔，我们还算有运气呢，如果没有硬卧票，叔叔只能坐硬座回上海了。 可不是嘛，要是在火车上坐一宿，等第二天开会的时候，叔叔说不定就睡着了。